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一零七三，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六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有句老话说的对哈、啊，隔行如隔了一座山。 嗯， 其实我们在特别羡慕那些我们不从事的行业内的朋友飞来飞去的时候呢，我们很少体会到他们之间的辛苦。 还真是哈， 接一站，所有的这些商务的合作都需要去敲定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累的。 对，以往我们只看到他们 po 出来的照片啊，写出来的文字、多么的好看，多么的靓丽，实际上真的是自己累得不行。 是的，其实我们会知道很多的 KOL 做的一些相关旅行的宣传推广的活动，年龄段不能有70后、80后、90后哈。 70后明显体力不支。 对，我刚跟刚刚跟我们今天的嘉宾疯人院聊天的时候，他是90后，应该很年轻吧？ 对呀、 他说刚刚在他的家里躺了2天才缓过这个疲乏。 真的？ 多辛苦，你想想吧。 70后的大姐了。 70后的大姐回家了。 是吗？ 开个玩笑哈。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应该是年轻一代的非常红的 KOL 哈，疯人院，欢迎， 欢迎疯人院， 准哥好。道道好， 你看 好，我是疯人院、 怎么样？疯人院年轻的你们老乡儿， 年轻的面孔，年轻的老乡儿， 哈尔滨的， 对，我们东北的娇闹， 娇闹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童话般的王国， 是， 对吧？有很多名人，有很多故居和博物馆， 嗯哼， 而且是这趟是自驾去的，这位疯人院， 对，没错，这次是一个自驾之旅，对，丹麦的一个。 去了丹麦几个比较代表性的城市，有很多吧，大概。 基本上其实逛了丹麦整个，就是除了格陵兰岛以外的那个，就是 都 基本上其实都涵盖到了，只不过就是有一些重点。我们主要就是重点城市可能就是哥本哈根，对，然后欧登塞，对，然后那个奥古斯， 奥古斯， 对。 这是三个比较代表性的城市、 是的， 既有这个重要的城市，也有港口的城市， 对 不 对？ 对 对， 还有安徒生故居的城市， 对。 你看看，准备很充分哦。 稿也找你。 对，来，我们说点除了这三个城市以外。 其实想问一下哈， 嗯， 就这个去丹麦这趟行程强度，你觉得怎么样？感觉？ 其实强度很大，因为我去那个时候是7月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昼会比较长，夜会比较短，所以说你基本上你感觉一天的时间都是白天， 休息时间很少。 对，就基本上每天早上7点多钟左右就出门了，然后晚上可能要10点或者11点，因为那个时候感觉还是天还是 天还亮， 没有黑透， 没有全黑透， 或者对，还是天还有点亮，然后就是要那个时间才回去，然后你再收拾一下，再工作一下， 1点钟了， 对，差不多。 所以说7月份去丹麦的朋友要调整好这个白昼很长的这样一个作息规律， 对， 对吧？不要太嗨了，白天， 对， 是 容易反不过乏来。 对，这一想，哎呀，我都嗨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没黑天呢？ 说到自驾的话，你觉得自驾的方式体验丹麦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你觉得很舒适吗？自驾的话。 丹麦这个国家呀，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抛除这个格陵兰岛部分，它实际上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每个城市跟每个城市之间啊，基本上自驾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 啊，很近。 但是如果你不选择自驾的话，那这个公共交通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怎么说呢？ 因为它有很多这种小的景点啊，就包括这些城市啊，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个交通 可能你不用自驾的方式去的话，就会很麻烦 哦。需要辗转、 哦、没有火车和大巴什么的， 需要辗转。 对，有些可能有，有些地方可能它就很难找到，而且你要做非常大量的工作，而且 我的天哪， 对， 丹麦与我们还通， 肯定还有冤枉路，对不对？ 而且对你也不会很方便，但是你自驾的话，其实就会很舒适， 走走停停哈。 你想，你到一个城市才2个小时、嗯，你开车也不会特别累， 嗯， 对。 然后你到那儿玩一玩，休息一下，吃个饭，然后又可以再上路。 是的， 是的， 是的， 自驾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刚刚风月说这些的时候，我们觉得就很简单嘛，一站接一站的玩啊，拍片啊，写什么就能赚到钱。其实可不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事情，这里边的事情太麻烦了，一站一站 的。是 的， 人家觉得这个我们可去可不去啊，累就不去了。不，他们不可以。 必须要去，带着自己的旅行的兴趣以及一些推广的这样一个责任哈。 对对对。 说到丹麦呢，是童话的王国， 没错。 比如说我们道道和准的，我俩没去过丹麦的话，需要行前准备哪些具体的事宜？稍微给我们铺一点好不好？ OK，其实丹麦这个国家呢，它那个可能为人所知是因为生蚝了， 生蚝 对，生蚝泛滥嘛， 大面积为人所知是 需要我们去 生 蚝，是的。 但那个它实际上啊，现在去的话，其实它主要的还是这个啊童话之旅， 对， 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这个维京的一些文化，对，是这些东西。那其实去之前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买一本那个欧洲极简史啊，或者这种可以了解这个当地一些历史，包括欧洲史的一些东西的， 了解了解。 对、 哦， 要不然你去的话，其实有很多地方你不带着那些东西去的话，你会有一些迷惑。 嗯嗯，走马观 花。年轻人，你看年轻人学习学习，年轻还学习。 对呀、啊，汲取知识的这个求知欲非常的强。 对，为了买这本书呢，京东对不理一下，淘宝对不理一下，实体书店对不理一下，最后哎， 选了个最对的。 这本书的话，你也不要全看完吧，有没有一些又得放矢的看一看？那个就是丹麦方面的， 对，你可以看看就维京这一块的，因为主要那个丹麦这一块，它的主要历史是集中在这个维京，就是之前海盗的、 是的，是的， 这个文化这 也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其实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看美剧啊，有好多关于像什么维京传奇也有， 对。 那比如说签证好拿不好拿呢？你觉得？ 签证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怎么说呢？因为申根签证的话，其实现在来说它是简化了的，而且是方便的。因为我刚刚就办申根签回来， 刚刚来我们那边去西班牙， 怎么样？这个办理的过程？ 还好，因为就是排队时间有点长。 现在必须得是就是本人去。 不是，你要是之前你去过申根国家，录过指纹的话，本人也可以不用去。 哦，但是没录过指纹的就必须得去。 需要去。 其实我是录过，但我因为就是在这儿，然后我就想直接 自 己 办， 自 己就过去了。对，那实际上办这个签证呢，它。你有工作的话，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你有稳定工作，其实问题就不大。对，然后男生会好过一些。 你看，都是一样的。 对，单身女性确实会有。 女生朋友真的是对不起啊，没办法，就是要求严格，查得很细致哈。 我不去了， 怕你们嫁过去， 挺不容易的啊。但是没有那么繁琐哈， 没有那么繁琐，就是资料还是蛮容易的。而且你要是如果自己。就是不会准备这些资料啊， 交 你也可以去交给那些代理嘛， 对， 就很方便了。 是的，是的。 现在互联网如此之发达，攻略我们随处可以看得到。 对， 但是你也谢谢这些所有的 QL 写的这些攻略给我们的一些方便。 没有他们哪来的这么多攻略？ 没错，没错，都是一笔一笔写的，而且经历过、感受过写的。 对对对。 了解完之后，我们要带着放松的心情走进童话般的丹麦哈。 好的，好的。 丹麦，你们自驾的方式是先怎么一个浏览？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这样接下来是吧？ 对。就是其实我们是从那个哥本哈根出发，但我们在哥本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租车的 哦， 因为哥本这个城市它很特别，就是它这个城市它停车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麻烦， 我的天哪， 所以就是当地人来说的话，它也被称为自行车之城 啊，对， 所以说当地人有36%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他们不会开车。 你那 我有一个小问题，自行车可以随地停吗？ 随便停吗？有区域吗？ 也不是 哦， 他们就对，就欧洲这一块的自行车管理非常严格，而且就是基本上他们每一家，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向导是告诉我们是。每一家人均是有一台的 啊，一辆自行车， 家庭有2到3台自行车， 哇， 对。 自行车上的王国， 真的是各式各样的自行车都有。 而且我们去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嘛，那你就可以去租，它也有那种公共的，就像咱们国内的这种 有吗？有那种类似的吗？摩拜呀、啊， 而且 小黄车 有，但是他们不是摩拜，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自行车系统。 好的，好的， 而且很高级那个自行车。 那是不是我们得先下一个他们的 APP？ 他们不是，他们不是 APP， 他们是那个一个网站，然后注册。 哦， 对，要提前这个是 高级自行车，我们是自行车大国，就怎么了？哎呀，今天来了个年轻的朋友，看到了新鲜的血液注入我们的节目当中。疯人院同学呀、啊，我那个时候就骑什么凤凰二八、永久飞哥， 是， 这三个、 没毛病。 俺那个时候那个自行车的质量，俺吐槽一下。爷爷传到我的父亲，父亲再传到我，一样能骑。 是的， 三代人。 对，现在的自行车 更迭太快。 哎呀，现在这个自行车 质量 我们先不说，就说这个乱停车的问题，其实也蛮那什么的， 考验人的 破损率也非常 品质 高。对， 刚才丹麦的这个自行车很高级，是复古还是什么呀？ 不是，是他们那个东西是智能的， 智能 自行车。对，他们有导航啊，有就是有那种 方便 的，就是。它那个助力是分档的，比如说你、 是电动的自行车， 有点类似于电动，就是你稍微踩两下，它会给你个助力。 哎呦， 哎，现在咱们也有那种， 有、 也有 贵， 也有 押金贵， 对， 但它 而且特别丑， 但它还不是电动车，它还是要自己骑， 还是需要 给你一个助力让你骑一下。那个车可能会有些沉， 对，所以其实也不需要充电，是不是？ 他们会有充电，他们那个。 有感受过吗？在哥本哈根这个城市， 有骑自行车环城， 哎呀，好漂亮！跟你们说，这个哥本哈根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很长的步行街， 有 这个步行街，自行车可以进，汽车是不可以进的，对不对？ 你说的是那个 经典的步行街，叫做那个什么 ？Strongest 那个吗？ 对，最 strong 的，对，那个步行街有没有去过？ 有吗？ 哎，我忘了 哦，没关系， 我忘了有没有去了。 你肯定会有感受过嘛？那哥本哈根你们体会的是？ 我们是有去一个步行街，不过是那个是斯特罗里， 差不多 是那 斯特罗里，应该是这个吧？ 对， 它是 购物， 因为它是丹麦语， 它是 购物的， 购物的， 对，购物步行街，没错， 是呢，是呢， 是 那 儿吧？ 是呢， 怎么样？那个很繁华，很漂亮吗？ 对，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街道，而且它有，对，有可能是它是欧洲，应该是。最长的或者是排前几的 那肯定跑不了了， 那就是他了， 那应该就是那儿。名字我可能因为我不太清楚他的那个 对 那个英文名。对，然后那边的话就是偏购物区， 就是游客多还是当地居民多一点的，属于像北京的王府井那种感觉吗？还是 都有 对， 其实外国游客有很多，因为他周围全是一些就是奢侈品啊，包括一些表啊什么的，在那边买很便宜嘛， 是吗？ 超级便宜，就一个表，你要代购回来，你能赚几万，就是那样。 真的吗？ 奢侈品。 我的天哪！ 周总，你去哪儿？周总啊，不是，我就看。 他是去研究一下那个签证，是不是？ 不是，我就是表总代购吧。确实会有很多很多方便大家购物的这样一个区间价格的区间， 而且还会有跳蚤市场那个街头。 了解一下 丹麦的跳蚤市场， 了解一下他最喜欢 我最喜欢 跳蚤市场， 对，那边还有跳蚤市场， 他是周六日开还是平时也有？ 反正我去的时候，平时它是开的， 也是 开的，是吗？ 对，它是开的，它是有。 太好了，你知道我最跳的市场就是最惊诧的是 什么？ 有一个朋友在那儿买了一个就是一个 手链， 上面镶满了钻石然后当时是90欧。 90欧元镶满钻石的手链， 镶满钻石，然后人家卖的不知道那是真钻，他回来一验，颗颗全是真的。 我的天！ 然后他卖了大概是9万。而且还不是 太牛了， 90磅，90欧元哈，拉黑。 他不是在丹麦的那个市场买的，但是他也是这样的跳蚤市场，所以就是说跳蚤市场真的会淘到很多， 会淘到。 这个买这个手链的这个行为，你写一个文章，标题是《论卖主的情商和智商》， 不是求卖主的心理阴影面积。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出了那边有很多可以淘的玩意。对不对？ 真的 那肯定好好看一看啊，就看着发亮的买啊。然后互联网发达吧， 对， 那个卖主很后悔，然后那个， 哎呀， 所有厂里人都明白了，然后9000磅起了，因为这竞争嘛，对不对？ 对。 那你在哥本哈根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游玩这个城市的呢？ 就是因为它的主要的那些景点其实挨得很近，其实你步行就可以到。 那挺好的，挺好的。 对，没错。 嗯。 就比如说那个它的一些标志性的新港。 新港。 对，因为新港是就是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那个图片，它是一排 非常彩色的房子连在一起。 哎呦， 对，然后就拍照的话会特别好看，而且它是一个港口，然后你可以去游波罗的海。 波罗的海， 对， 嗯嗯， 它是一个运河，然后出去就波罗的海， 宛如湖一样平静的大海。 对，而且对吧？而且那个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哦。 对， 相对来说亲切一点， 相对来说，因为北欧其实消费很高，但我也没想到它那边其实门票还是蛮便宜的， 但卖还可以哈。 对对对，门票就那个票还是蛮便宜的，然后你可以。整个他那个环那个波罗的海， 嗯哼， 他会带你去一些主要的一些景点，包括那个小美人鱼的一个雕像 哦，去看看。 对，包括那个你能经过那个他们那边那个自由城， 嗯， 对，可以去很多地方。 就是其实我们会看到描述丹麦哥本哈根这个城市的时候，就有些新鲜的符号，比如说时尚的街区、时髦的生活、时髦店铺的大本经营地，还有很多那么年轻的人会在哥本哈根出现。 对， 我们是一个，它应该是首都，对不对？ 对， 对、 一个国家首都应该是最最先进文化以及经济的一个发源地， 对， 对， 对， 对 吧？你作为一个年轻时尚的90后的朋友、你对丹麦这个城市，你觉得它非常现代化，还是有古老街区多一点？ 嗯，其实他的感觉是、 怎么形容？ 是童话吗？ 他不童话，他不童话。其实实际上他是，童话元素很少了， 节奏算快 的。 对，然后他的那个会偏向于这个现代化更多一些的，对。然后不过他也有很多那种欧洲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比如说。你可以满大街的看到涂鸦， 哎呦，帅气！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涂鸦，很多。对，然后包括你去的那些地方，然后比如说那个这个阿美联保宫，啊，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然后其实很多的这个，包括他们当地人啊，包括各地的游客，都会是上这儿来打卡。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它有两个点。第一个点，他们的那个王后，皇后住在那儿。 哦，是现在的历任王后都住在那儿是吗？ 对，历任其实都是住在那儿、 住在那边， 而且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 哦， 很多王室都在那附近，所以说你有可能就是在那逛逛，突然碰到一个王室， 那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王室，人家穿的 碰得到， 穿的 Gap 的， 不会。就是身边会有人啊， 就一起购物了，咋这样？ 对 吧？怎么出来 Gap 了？ 那万一他穿着 Gap 什么 Zara 呀，什么 H&M 啥的，你也分不出来。 就很亲切穿的，对吧？ 对，因为 他们真的是穿的很亲切。 就是在北欧的话，他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是非常亲民的 啊， 就包括你坐那个电车啊、公交车啊，他们会有就比如说。政府的一些高层啊，就可能会坐那个，也会坐那个车，然后直接跟居民对话。 王后会坐那个，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但是他们 挺亲切哈。 对，而且政府60%以上的人都会骑自行车上班。 啊，好环保。 对， 还真是。 主要是怕打卡迟到， 很真的。 那真的没 奖金没 了， 盖 子就去了。 有机会碰到，有机会碰到。然后再一个就是那边的一个，就是这个。这个地方的一个换岗仪式 哦，这个 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卡点， 每天都会有、是吧？ 每天基本上每天都会 有固定的时间，还是不同的区间？ 中午12点， 12点的时候， 对，中午十二点 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那边连线过来了，哎，我们现在开始换岗了啊！ 他那个规模还是蛮。 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围着很多， 人巨多，所以说他们每次都会有当地的警察过来维持治安，然后把人群整个都分开，然后那边去进行换岗。然后在没有进行换岗的时候呢，也会有 敌人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也有 有的是， 有的是， 也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就是也有那些就是哨兵，他们会在那个四周的那个会巡逻， 人家是正儿八经 巡逻一样， 对对对， 然后会在。那块站着，你可以跟他合影，但你不能靠近他。 哦， 你可以离远远远远的跟他来一张自拍， 给我捏个影。 哎，说到自拍啊，就是因为很多当地的朋友，有的愿意跟那个游客自拍，有的不愿意跟。就丹麦的配合度，你觉得怎么样？丹麦当地民众？ 民众是很配合的， 没问题。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那个，我唯一被拒绝过了一次。 哦， 政府官员吧？ 不是不是不是，是一个那个街头艺人。 哦， 艺术家。 对，因为当时就没有零钱给他，然后我就没有给他钱。要拍照，人家就那个挥手就不让拍 哦， 可能你要， 他们也是要这个 给费用才 付费的嘛。 什么行当？你说在广场有很多艺术表演对吧？ 就 是人体的那种，把自己涂成铜人吗？ 就是那个一个音乐的 哦，音乐家， 对，他的一个街头表演， 那就是他可能不让拍哈， 对他也许没有那个感受哈， 可能要给钱。 对， 反正是如果有一个城市有一个换岗的仪式，而且有很多广场的围裙，有街头艺人，他就非常生活化、当地化。 对， 加上你是漂亮的鸽子啊，如果是有的话哈， 然后比如说你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或者这个城市广场开始慢慢复苏的时候，进去这个地方就特别感怀，就哎呦，这个城市是这样开始活动起来的，这样开始丰富起来的，对吧？ 对， 里三层外三层啊，对对对， 而且就这个城市很 free 啊，很开放， 非常自由。 每一个人都是，就比如说你坐到街边，就会有两个人一起拿着瓶酒，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啊，这么开放。 对，或者坐到港口啊，或者 下一 趟 你感觉晚上不会 很随意， 很随意。 对，其实俩人都不认识， 对， 感觉他们欧洲人不用上班的，真的 是吧？福利好哈。 对，因为北欧确实，北欧他们的假期可能一年的假期要将近半年，可能全累积到一块儿， 气死我了。 对，他们七月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公休月，就一个月不用上班，我们就随便玩，出去玩。 所以其实他们互相，欧洲国家都是互相串的嘛，然后大家都休假，走，那我们上别的国家看看。 对啊， 对对对， 改天去挪威，那天去丹麦，又有和瑞典什么的，对， 社会待遇确实 互通有无啊。 是的，哎，到了这个比如丹麦这个国家交流的时候，比如道道和我俩去丹麦玩了，碰到一当地人用英文交流，能听得明白？ 他们90%以上的人会英语， 你看看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非常 相当高， 非常高， 国家福利又好，假期又多， 是的， 然后人家学的又是英文，我觉得真是特别适合我们中国朋友去感受欧洲国家，其中一站就是哥本哈根。 对，哥本哈根就是不管你是想去找童话呀， 对，有， 还是说这个去享受它的现代和新锐，对，我觉得都可以。 丹麦是不是有个啤酒很出名？还是我记错了吗？ 那是比利时的吧？ 比利时， 丹麦没有 啊。丹麦的饮酒文化，一般他们都喝什么酒比较多？是啤酒啊，红酒还是威士忌？他们，你这几天感受在哥本哈根的话， 有没有去 葡萄酒？ 葡萄酒， 对，其实 有没有其他的酒吧？ 可能会比较多。没有 。 人家带着工作去， 开车要 啊， 自驾 工作去的。 对 对， 我们的疯人院的上半段的表述呢，哥本哈根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的符号比较浓重一点，而且当地人很热情，很开放。 对。我老感觉哥本哈根是带有满满的宜家风。 对，还有一个点啊，对吧？ 就很现代嘛。 这上面那几个品牌都铺出来了 啊，对， 什么单儿啊，什么盖儿啊，什么。 所以啊，凑够三个以上就没有广告嫌疑。 确实会有设计感。 对啊， 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刚才没有提到，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那个也是算是童话的点，小美人鱼的雕像。 OK， 这个是那个国家的地标了。 嗯，再去看， 就是国家。地标了， 它还好吗？你觉得它 现在不是说都氧化了吗？ 还好吗？它颜色 啊，它是它身世比较凄惨， 对， 就是被砍过头啊， 对，它就修复很多次， 破过漆啊，就挺惨的，就很多次。 像我做错了什么，我就在这立着。 然后就看到的时候，看看小美人鱼，他说有灵魂的，谁是小美人鱼？我都这样了，小美人鱼， 对， 好惨， 我都已经活了不知道几百年，还小美人鱼。 但是还是要去看看这个打卡的景点哈，就是我们看的话，大概是什么方式？比如说离的那个多远啊，多近？ 其实还蛮近的， 哦，蛮近， 可以走到很近。 哦， 不过就人很多了， 是， 而且很多中国游客会去。 哦，是这样， 大家理解哈。 对， 时间的关系。我们上面先聊到哥本哈根这儿停留一下哈，下面还有很多另外几个城市的表达，比如说你住的怎么样，在丹麦吃的除了喝那个葡萄酒之外，饮食文化怎么样，还有就是你一系列自己的感觉，90后嘛，毕竟是年轻的新一代，对不 对？ 他跟70后的表达完全不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 对不对？我们期待新鲜的血液注入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叨叨， 今天我们是超级的 KOL 90后的疯人院，下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Cause the trip bring me late. We're wearing nothing, nothing but our shadows, shadows fall.

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 KOL 里头呢非常年轻代表的一类新的新鲜面孔和血液哈，掌声有请，名就起得特别引人注目。 对， 疯人院，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疯人院， 是 整个好，道道好。 你看，你看年轻一代都没有礼貌， 就是、 你看我们有没有准备什么礼物？我们就好好的访谈， 请我来就最大的礼物了， 带给大家。带给大家哈，刚说完哥本哈根之后呢，我们的疯人院说还有很多的城市要去分享，因为只有20分钟的时间哈。 对， 对， 对， 对， 我们就只能是优中选优了。 下一站选对哪个城市？就丹麦。 直接说欧登塞吧。 欧登塞也是美丽著称的城市，对不对？ 对，它是其实它算是整个丹麦就是童话的灵魂所在。 灵魂。 安徒生故居搁那儿，对不对？ 对，安徒生故居是在那儿。 老家就在这个屯。 哎，还真是， 是这个意思。 对 对对，没错没错。 怎么体现出来的？ 怎么个童话法呢？除了安徒生的故居，还有，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整个的，就是安徒生童话故事的一些就是 创作呀， 创作包括 人物、 他的故居，包括一些童话的一些旅游景点， 都在我 在这边就设置的有很多。 哦， 对， 完全按照安徒生先生的意愿，也许是啊，也许是， 也许是， 对对。有没有就比如说带小孩家庭来到欧登塞，是不是特别欢乐的一片海洋？你会觉得 没错没错。实际上，丹麦这个国家就很适合小孩子去， 是不是？ 对，因为它有很多的游乐场嘛，然后包括这种童话的东西在这儿。对，然后包括这个欧登塞啊，它实际上有几个比较就是浸没式的一些体验吧，算是就可以互动的一些东西在。就比如说那个在那个蒙克码头，它会有一个游湖， 游湖的体验， 有个游湖的体验。而但是这个体验它有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如果你是6月30号到这个8月30号 出生的 这个中间你去 就去 对，这个时间你去就是会有那个 扔到湖里的 不是 扔到湖里有湖虾可以吃， 会有什么呢？ 对对，就会有那个安徒生的那个扮演者，就是扮演时间最长的，就是扮演了好就是10几20年 工薪演员， 对，就是他会在那个船上 等你， 给你讲故事。 哎呦 哇， 一边游湖一边讲故事， 你赶上了对不对？ 对，我赶上了。而且 我的天哪， 道儿在没我们的疯院分享之前，你猜猜安徒生这个扮演者他的音色是什么样？ 我以为你要说长相，我刚说我脑海中浮现就是爱因斯坦， 我的卷毛似的音色 音色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老者嘛，对，然后声音是比较浑厚，但是肯定没有你这么浑厚，对，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柔和的一个，柔和而亲切， 判断对不对？ 基本上是准确的， 对，因为讲童话嘛，不能说 对 这么说，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 评书那个 就很形象， 很吸引小朋友。 对，而且他不仅仅是光他讲啊，就是你游湖的那个过程中，湖的两岸 哦，会有不停的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 coser。就是安徒生故事的一些 coser， 他们会在那个就是表演 啊， 就表演一幕幕的那个画面， 这是配合的，戏配合的， 时间很短，而且这些小演员们基本上全是当地的那个就是上学的孩子 啊， 他们利用假期的时间来去完成这件事儿，所以说只有六月三十 升华了这件事儿， 你看看真的是很有意义哈，就比如说讲到某个海盗的时候，一个小孩冲出来了。 啊， 大姐， 对，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只不过就是他是在河两边，你就能看到他们。 那个老者非常有说服力，然后你们往那边看。啊、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你看他们看 的， 哇、 哦， 梦想照进现实，超级无敌。 对， 这是超级无敌，这是迷你版的吧？ 对。 我觉得他们把这个童话， 嗯， 然后感受美好的方式发挥到极致， 没错， 这是他们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是的，是的，这欧登塞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哈。 对对对， 这个时间大概持续多久？比如说老人讲故事给我们这一趟行程， 其实还蛮长的， 挺长的。 我印象中是很长，因为他那个船开的非常非常慢，因为他要配合那个两边的这个表演嘛。 哦， 对 对 对。 啊，包括，对，包括这一批人，他不光会在这儿，他们就是你去了那个安徒生故居的话， 也在那边工作。 他们对，他们也会在那边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舞台剧， 哎呦， 还有舞台剧呢？ 对，会有个舞台剧，而且就是不收，也是不收取任何费用， 相 当也是那帮小朋友们在，对，在那儿去表演。 只有他们放暑假的时候才有呢。 小朋友们暑假很忙，他们没有作业，但是你看他们做的都是很有社会价值 的意义 的 事情， 对 吧？ 没错。 这个你刚才说这个演出不收门票，对不对？ 对。 那比如说在湖上走这一遭，听老人讲故事， 这 需要花费。 啊、这个是要，而且 花费多少钱呢？欧元不对。 哦，这个价格我是有点记不清了。 一般 对对对 一般都是邀请去的， 对对 对， 直接上船了。 对对对， 但是我就能看到两岸的风光， 没错， 而且听到这个安徒生的扮演者讲故事。 对 呀、 啊， 而且他一天只有一班是带这个老爷爷，其他的不带，只是普通的游船。 那肯定这一班人会最多。 哦、 对，你要提前预约 啊， 对， 要提前预约，提前订票。 是的， 剩下就是没有人，俩人都不开了吧，走吧。 要不然就是 很多朋友去观光的， 要不然就是正常游湖。不过正常游湖 也 很 漂亮， 对，因为而且它会有很多很多大量的鸟围着船绕着飞。 哦，对了，对了，对，有 这个湖叫什么来着？是 它就是蒙克码头， 蒙克码头是吧？ 找到码头就有湖了。 对，明白了。 在这儿坐船，对， 欧登塞是这样一个感觉哈。除了这个，比如说观光湖的游览，他们街区的布置风貌是不是也很童话呢？ 对，而且它有一些楼很有意思。 怎么说呢？ 它就是有一些那个楼，它的那个不是，就是可能就像演播厅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线是不规则的。 哦， 就你它比如说它的一楼的线就正常，咱们是那个规规矩矩的嘛。 对， 它那个一楼的线 全 是斜的，就斜着上去的，外面会画一堆就是这种七拧八歪的线， 很写意， 然后这种窗户就是很抽象 啊， 哦，就是几何图形，还是不规则， 对对对，那种 几边形， 对对对， 是那样 那种的线， 对， 你看，我就说充满宜家风嘛，非常有现代感， 对， 非常的新锐。 包括有一些教堂啊，包括有一些那种建筑，都是那种看着很欧式的那种复古 的 那种 灰灰的， 对，就是那种偏红砖的，还有那种类似于那种建筑， 典型欧洲城市。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欧登塞还是很怎么说呢，很混合的这么一个风格。 对， 刚刚我给你补充几句哈，这狗子是我找的，然后我就看着这句话，这欧登塞啊，进入这个市区之后呢，这红墙红瓦高屋顶的房子是让人心驰神往 啊。啊，是不是你也很向往啊？ 我相当向往了。他说那个欧洲风格的建筑并不高大宏伟，但是古朴典雅。 对， 确实是，而且说那个欧登塞像一个绿色的袋子。穿梭在这个城市中间。 对， 如果大家真的带着一颗去休闲、亲子、家庭放松的这个欧登塞，是绝对可以满足大家的选择的。 对， 还真是啊，欧登塞是非常好的。 然后插一嘴，在这儿自驾的一个小知识点， 好， 对，就是比如说那个你到这边的话，它的所有的停车，是没有人管你的，你要自己自主去停好了以后，你要自己去机器，然后打这个票子，否则的话你。就是你不被抓住，如果说你没有打，你不被抓住还好，抓住就会有巨额罚款，因为欧洲都是这样。 巨额罚款， 对， 一切都靠自觉， 对，靠自觉，他们是靠自觉，对，而且 但是我在想，那如果作为游客的话，我们不会弄这个， 不了解呢，怎么办？ 那机器很简单了， 哦，是吗？ 对，就是插上卡就基本上。 那卡是什么 卡 呢？ 你就信用卡就可以。 对，插信卡， 插信卡， 对，它有机器，因为每个停车点都有机器。 哦， 对，只不过你要注意，有些是私人停车位，这些地方是你不能停的。 OK， 对， okay. 然后你的车上会有一个那个时针的一个盘， 嗯， 你要自己拨动，你是几点停在这儿的。 哦， 是这么计时间，警察看到了就知道了。 是的，我们要了解了解。 对，那是这个停完我们取车的时候要走的时候插上那个卡，还是说停的时候就把那个？ 分两种， 哦， 有些是那个你要提前交费， 嗯， 有些是你走了以后再计费。 好的。 那提前交费我也不知道我预计停多长时间，所以这个也挺麻烦的。 对对对， 嗯， 会有这种。 但是大家了解，就是也还是秩序化的，不然停车的话是吗？哈， 没错。 在丹麦跑的车基本是什么风格的小车？因为童话的车的小两厢、小三厢那种的。 嗯，对，其实就轿车比较多， 轿车多一点。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我之前去那个。 嗯 就哈姆雷特堡，就是对，但他那个原名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嗯，嗯 就那个地方很有意思，他门前那个城堡门前停了好多那种复古的那种 老爷车， 哇！ 然后一些就是超跑，还是一些乱七糟的。但是它不是一个，还不是一个车展。 嗯 嗯嗯， 还有每个车都有主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停在那儿。 肯定那个有什么机会， 可能应该是有个什么活动。 对， 嗯， 对，他们当地其实有很多那种特别老，但是。很有那种感觉的那种老爷车， 还可以上路呢， 嗯， 很有 可以上路， 嗯， 很 有风情化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对吧？ 嗯， 那比如说你说哥本哈根你也自驾也过去了， 嗯， 欧诺塞也过去了，这两个城市比的话， 嗯， 节奏肯定欧诺塞更慢一点，对吗？ 对，没错， 再更童话一点， 对， 是， 那肯定是 对， 对。 住宿的环境呢？这两个地方你们住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哥本哈根你们住的是什么？ 就 酒店。 哥本的话是住了一个比较商业化的，就是 酒店， 对，就是一个酒店， 商务酒店。 欧诺塞呢？ 酒店那个欧诺塞那个其实也是一个酒店了，但是它那个酒店 内部不一样吗？ 就是偏那种很老的房子，然后是 木头的， 那个房子本身就很旧， 哦， 属于那种红砖红瓦吧。 了解了解。 然后你进去以后住那种感觉也是那种， 我更愿意住这种哈，咱们大家都比较 好， 对 对对， 嗯嗯， 就比较有风情嘛。 是是是， 嗯。 在说下一个城市之前，我们先说那个丹麦的饮食结构哈， 嗯， 就说欧洲的一个饭菜啊，你能适应吗？年轻人， 说实话，我还是 哦， 个人还不是特别 你看 喜欢。 对，我认为全世界最好吃的就是中国， 那必须的， 那必须的， 咱们 的 这么比不了， 真的是真的是， 对，比不了。 你想吃啥都有，门类太多。 真的是每一次回国就是火锅烧烤，现在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先 想 想。 再精炼的小手表，一 会儿 的小烧烤， 没错。 那丹麦的饮食风格，你觉得哪些还不错的？你就感受一下。 嗯，他们这边的话，实际上就比较有特点的吧， 嗯， 比如说那他们那个开放三明治。 啊，哦，对， 他们是比较知名的， 嗯， 往里面加东西啊， 大家可能就是对这个东西都比较向往， 嗯， 但我，大家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 它其实开放三明治说白了就是正常三明治是上面有顶，它没有顶，你可以一个底上面加好多东西， 哦， 这就是开放三明治， 哦， 上不封顶， 上不封顶，对， 但是你小心盖不上啊， 那它那个，因为他们那边全是一些。鱼啊，一些鱼片儿，就是反正就是一些菜啊，包括当地这些菜，我都没有听过名字，就是味道会 怪怪的， 不是特别符合咱们 这。有没有秋葵？ 没有秋葵， 没有秋 葵， 没有秋葵 啊，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 嗯，就很当地，很当地。 不过他们这边也有很多米其林了，只不过我吃不起了， 它贵哈， 对， 需要 贵，北欧消费真的高， 丹麦算便宜的了。 我吃一个汉堡要100多块钱人民币了。 What？ 对。 哎呦我的天！ 北欧五国， 丹麦吗？在丹麦也是这样吗？ 属于北欧五国，属于丹麦，其中有一期是丹麦的，对不对？有的。 所以北欧， 哎， 对， 有的有的，确实很贵啊。 包括打车这种事儿，就是 怎么呢？ 就不要想了， 超级贵的都是， 超级贵的。 你就能想到，就是因为北欧算是整个欧洲消费都算是 最高的， 最高 的。 对，所以说它的所有的东西能想到，就我们的住宿，平均一晚都要在1000。 人民币哈， 对，人民币 不管什么都得1000块钱， 就是对，就差不多，你就住差不多的， 对， 因为他们本身床也很小， 哦， 住差不多的也要 一 千块钱， 嗯， 所以说你要是为了便宜，可能就要民宿。 是的， 哦， 那这么想的话，在丹麦的话，就是你打车有点贵， 嗯， 就坐自行车就是溜达着也行哈， 对对对，就自驾实际上 自驾最好了， 最划算的，因为租车在他们那边还算 不贵， 还算可以， 嗯， 还算 OK。 嗯嗯，反正了解了，丹麦是以观景为主的，嗯，啊，对吧？这是体验童话为主的哈。 对， 嗯， 刚刚说欧东塞，还去了哪些地方？咱们再说几个。 还去了就是那个奥胡斯。 奥胡斯， 嗯， 对，奥胡斯。 奥胡斯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啊， 是港口吗？ 这个城市它是，嗯，我把它定义为一个艺术之城。 哎呦， 哎呦，这个不错，好多人喜欢。 因为它是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包括我去的几个地方啊，都是那种偏艺术性的，然后建筑风格也是那种比较独特的，因为它是我见过的所有国外所有城市里面建筑风格最独特的一个城市。 哟呵，去过好多地方啊。 对，那为什么呢？它 怎么独特 呢？ 它有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建筑，你想象不到。 嗯，嗯， 而且巨漂亮， 巨好看， 巨漂亮。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那个叫冰川的一个，知道冰川还是冰山哦？ 嗯， 就记不太清，好像是冰川。就整个那个建筑都是那种。偏那种雪的那种颜色、 啊、 它是那种雪山一样的那种锥形的那种、 啊、 就是那种 造型 一片一片就像一片那个冰川雪山的那种感觉、 嗯、 笑特别好 卖力面 对 它功能性是干嘛的这个 这个酒店吗 它不是个它不是个酒店它就是个住宅区、 嗯、住宅区哇 住宅区 这是冰山小区 很牛而且你们从外面看它的它里面它可以看到一些住户里面都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 应该高档社区了。 高档社区， 真的 是我们那边的冰山一角啊，高档社区，这属于其中一栋啊。 这是那个冰山一角小住，嗯、那是冰山雅住，这是我们整个一套楼盘、嗯、位于二环里面。 对，包括我们去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叫奥古斯现代艺术博物馆， 这怎么 这个地方是他们这边的，也是一个奥古斯的最大地标。 哦， 不论你从这个城市在哪儿，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到很高很高的地方。 哦， 就有一圈彩虹的一个建筑， 有的朋友说过这个事儿，彩虹穿过的地方， 彩虹穿过的地方， 真的 是真的彩虹吗？ 真的漂亮，它不是真的 营造出来 的，它是一个建在这个艺术博物馆顶层的一个环形的一个长廊， 哎呦， 但是这个长廊的颜色是七彩的， 七个颜色， 所以说你透过这个，你就是在这个长廊走啊，就是你看到外面的世界是不停在变换的。 哎呦， 好漂亮啊！ 蓝靛紫这个颜色一直在变。 那我们岂不是就是住在万花筒里面往外看的那种？ 对、啊、对、啊、对、啊， 类似 那种 感 觉。而且这个艺术馆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其实也很有意思。 嗯， 它是分地上和地下。 嗯， 因为他们当时设计的时候是根据那个但丁《神曲》去做的， 嗯、 所以说它的刚进去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人间的这个位置。 嗯， 往下走就相当于是往地狱走， 嗯、 然后往上走就相当于是往天堂走。 是。 嗯， 对它的整个一个设计， 哇、哦，好厉害！ 哇，好厉害！那我在想啊，地狱倒是这个比较好理解，但天堂它跟人间有什么区别？就是一层和二层吗？ 那、啊、不是，就是因为你往上走的话、 嗯， 它的概念是这样打的， 嗯， 然后它整个那个顶层不也有那个就是你的 彩虹 全景啊，就是这个建筑嘛、 哦，是非常美好的那种感觉。 对你上到那个天台以后，嗯、你会真的会被那个眼前那个景象所震撼到。 底下是什么风格呀？底下？ 它底下就是一种偏那种就整个设计会有一些不是暗黑系但是它会环境会有一些暗、 哦、就是设计上啊颜色上啊 对会有 氛围上会有变化 对会有一些变化 往 前头看一下那边就是大时代啊大时代广场下边啊 对下边 因为楼上的部分吧它就是主要是集中了整个它那个艺术品的一些展览 OK 包括他们那边那个镇馆之宝、 嗯、 那个 The Boy 一个男孩 哦 都他有就非常高二三十米那么高的一个巨大男孩他蹲坐在那儿、 哦、 然后他就是把手放在那个两只手就是握着然后放到自己的脑袋旁边 嗯 然后就是整个那个表情给人的感觉是感觉有一些惶恐有一些惊讶然后就是你看到的时候 烦恼 对就是你可以有很多角度去理解他而且你不管走到哪儿你感觉好像他都在看你一样的那种感觉 设计 太大了 设计 他整、 嗯、 对 二十多米 非常非常大 嗯 对 对一个眼睛恨不得就得半米那么大 对对对、 哦、 这个真的是超级震撼的一个感受对现代艺术 对 现代艺术博物馆 它是现代艺术博物馆 对, 对 现代艺术有一个总结不知道是对是假哈，就所有人看到现代艺术的时候它最神奇的部分是你它放在那边它所有给你的回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感觉这是现代艺术最神奇的地方要大家去感受的部分 对, 对而且我总觉得去现代艺术博物馆它的空间感设计的就非常讲究 对 对, 对, 对 嗯，不会那么的拥挤啊，然后让你感觉特别的开阔 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叫叫做 奥胡斯 现代艺术博物馆 对 必须打卡的地方， 对对对，是去奥胡斯的话，如果你去奥胡斯的话，其实就是 一定要去 这个地方、 哦。那这个应该挺高的，那个男孩都二十多米高，他有很多层、啊 他很高，他很高，因为你想那个 它那个彩虹基本上你在城市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 制高点， 所以说它这个建筑就很高、嗯、所以你俯瞰整座这个城市就拍照啊就很容易出片子的一个地方。 嗯， 嗯， 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这个地方。 对对对， 奥胡斯这还是第一次好像在 对对 节目当中介绍这个城市。对对、哦、 因为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啊、最后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冯 润 同学哈、 嗯、 就是白天你们自驾会有一站一站的接驳亭啊什么什么、 嗯、 到了晚上丹麦这个国家的节奏，因为丹麦的福利也很好、 嗯、 然后又是童话的王国、 嗯、 他们晚上的这个是个什么风格的夜晚的城市？ 没有人的一个夜晚。 没有人那你们夜晚出去溜达溜达？ 没有人。 他们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北欧人其实家庭观念还是蛮重的， 强的哈。 他们一般下班以后就是分两种、 嗯、 一种呢就是回家跟孩子一块玩、 哦、 一种的年轻人他们会去直接就去酒吧了， 就 嗨去了，就街上一般很少、 哦、 看不到人。 对，所以说晚上你基本上出去也不会看到什么人。 了解 了。其实这样也好啊，要不在家的话就去酒吧抓人。 嗯， 对是这样，是这样。 对， 对 治安怎么样？你觉得治安的？ 治安就是完全不需要担心， 安全 非常安全。它、嗯、应该算是欧洲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 是、 嗯、 的， 只不过。有一些地方就不要去就好了。 嗯嗯， 比如说哥本哈根那个自由城， 哦， 它是一个偏那种咱们国家不允许的东西，他们那边都可以 了解了， 在那个片就不要， 是的， 就是 文化的不一样， 对 对 对，所以说慎重。 是的，其实我们的90后的夫人院呢，他整个八月份基本都在外面跑。 对， 然后他刚刚在录播之前说、嗯、哎呦这个职业确实是挺辛苦的， 很累啊， 是没错。 对，所有的一些正在路上分享精彩的 KOL 们、 嗯、 身体很重要，而且呢 是 就是有些事情呢如果不去咱就可以休息休息、 嗯、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去过的地方多了你也可以有选择的去推广， 对对， 感受了， 就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什么 都 想 去 嘛， 对， 嘛， 对 对 对， 对， 对，也希望下一次夫人院来到我们节目的之后呢再宣传宣传、说说他那个西班牙应该都要去了， 对， 对， 马上去，而且要半个月的时间、嗯、很久， 半个月，我天哪， 很久， 哇，那可以好好玩转西班牙，我觉得西班牙值得待半个月。 对 对， 对， 对、 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喜欢西班牙嘛、 啊啊、 到底之后呢夫人院如果咱们先约一个、嗯、来到我们节目能说这个怎样的西班牙， 嗯， 我们非常的期待哈、啊、 好，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年轻和更要注意身体， 谢谢哥哥。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